在第一卷里面呢，是很重要的一段。那么上一次将这一段读过了一遍，希望同学们呢一定要记住，顶好是把它背过。那么这一段里面，对于一个修学大成的人来讲，实实在在是关键的所在。我们对于十法界一正庄严因果之事不能够明了，于是乎对于修行呢，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哪一种法门，我们都很难得到真正的利益，那就是由于我们不晓得修行要领的所在。如果要在一切经里面让我们自己去理出一个头绪，相当不容易。可是佛在楞严经里面呢，用最简单的言辞把修行的要领啊都给我们提出来了。前面几句话实在是讲得好啊！我们想想我们自己这些年来所修所学的，是不是像佛在楞严会上所讲的诸修行人能得成无上菩提？无上菩提是大乘法，要是依原教来讲，从初住菩萨以上一直到究竟觉，这都叫做无上菩提。那么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来讲，理一心不乱呢，就是无上菩提。佛给我们说，这些修行人是不能得成啊，乃至别称声闻缘觉，这是讲不得已而求其次的。能够成个声闻缘觉也不错，连个声闻缘觉也成不了啊！声闻缘觉在念佛法门讲就等于是四一心不乱，这个四一心不乱我们也没有能证得啊！不但是四一心没有证得，我们连个功夫成片都没有念到啊！咱念这么多年怎么念的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不能成倒要罢了，如果念佛念成了外道，或者念成了魔王魔子魔孙，那叫人冤枉了。可是我们想想佛这几句话的时候，再拿今天这个学佛界里的同修一看念变成外道，变成魔王魔子魔孙的，真是大有人在啊。别人怎么样成就与自己没有关系，自 己成了个什么，自己一定要晓得。我是成了菩提，还是成声闻缘觉，还是成诸天魔王，还是变成外道，要有自知之明啊，这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下面呢，佛就把这个因缘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会这种现象，借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休息。所以这个底下两种根本非常非常重要啊，一定要把它记得牢牢的，要能够把它背得很熟。那么今天这个文呢，就是讲这个两种根本了啊。说一者是无始生死根本，假如我们要用这个做修行的根本，那么修得好的也不过成个声闻缘觉，稍稍有一点偏差的就变成了外道，就变成了魔，这个关系太大了。这就是古德常讲的因地不争，古道于取啊，这是讲因地啊。那么此地这个因地的时候，无始生死根本是什么呢？攀缘心，就是我们唯识里面讲的第六意识心。如果再说的详细一点，就是用心一时啊，用心一时修行，给诸位说，决定不能得成无上菩提啊。那么这个话我们在楞严会上见到了，见到之后，我们用什么方法？从今以后啊，我们不用心的事，我们能做到？这个是真正关键的所在啊！这个用心意识就是错用了心啊。这一段呢，当然要说一说啊。我们从文上来看，无始生死，无始这两个字是指时间上来讲的啊。佛法里面讲这个无始有种种讲法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自信一念不觉。二起无名，从此以后我们是愈迷愈深，越来越苦，所谓是轮转六道啊。很不容易找到我们是什么时候迷的，什么时候开始在六道流转，拿劫数来讲啊，也是无量劫的无量劫啊。我们在楞严界，在这个地藏经里面，你看看这个地藏菩萨度化众生，他经过的是恒河沙数的沉淀劫，菩萨度化众生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在这么长时间里面也都有我们自己啊，可见的我们堕在轮回里面这个时间太长远了，所以这叫无始生死啊。 那么生死的根本是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是第八识。啊，第八识俗话叫做灵魂呢。啊，在这个六道里面投胎啊受报都是他在那里干的。八识从哪里来的呢？要晓得八识的体就是真如本性，本性迷了我们就叫它做第八识，本性悟了就第八识悟了我们就叫它真如本性，一个东西两个名词啊，一个是悟的名词，一个是迷的名词。佛与众生呢，实在讲就是迷悟不同而已啊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不同的。可是本性一迷，诸位要晓得，不迷的时候法界是一，不是二，叫一真法界。迷了以后啊，这就从一真法界一变，变为无量无边的法界。那么佛法通常用归纳的方法，将无量无边的法界归纳为十法界，啊，就是归纳为十大类。我们现在说，迷了一真法界了，这个迷就叫做无明。无明有没有体现呢？给诸位说，无明没有体现。所以无明啊，彻底是虚妄的。无明的体给诸位说啊，就是真如。可见的，如果是追究到根源，根源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的时候没有生灭，所以是常光现前啊。迷的时候有生灭，我们今天要是能够把迷真正认识了，真正明白了，那就叫悟，那就不叫迷了。那么这一段事情呢，啊，《楞严》里面说的很详细，啊，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说的也非常详细，啊，大概就在这两次我们就可以做到，啊，在第五卷、第六卷里面就讨论这个问题了。那么这些经论呢，合起来来研究来读啊，实在有很多的好处啊。为什么呢？彼此互相做注解啊，楞严给大论做注解，给华严做注解，华严大智度论又给楞严做注解啊。所以说合起来一看呢，就能够把这个意思都能会通。经论虽然不同啊，说的事是一样的，是说一桩事情。我们必须要在经论里面开悟，大论在第六卷里面，所以十种比喻来比喻真空离体。那么这个比喻说在这个般若经里面讲的，通常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么多啊，像金刚经里面呢 讲的有六种比喻啊，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定，六种比喻。不管六种也好十种也好，懂得一种呢全都懂了，一种不懂啊那全都不懂。比的是什么呢？比的是十法界一真庄严这些事啊。佛眼睛里面看都不是真的，如梦幻泡影，我们总觉得这是真的。你一觉得是真的，这个无限的烦恼就生起来了，起火造业轮回是妄愿望啊，悟了之后啊，我还彻底明了了，这些事情都没有了啊，也不起火了，也不造业了，也不轮回了，也不受报了。佛是千经万论，苦口婆心，他教我们什么？就是教我们觉悟啊。教我们从迷惑里面醒悟过来啊，不是教我们把这些法相名词记熟了，记这个东西没用处啊，没有用处，我也叫诸位记。为什么呢？没悟嘛，没悟就要记，常常记在心里，常常回味它，就提起关照功夫，帮助你开悟。悟了之后啊，不要记了，悟了之后，悟了之后都是自己，一切明了，一切通达。我们学佛要在这里学啊，这个叫真正的学佛，真正的受用啊。给诸位说，这个事情我们一生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。从哪里做起呢？就是这一段经文做起，忘本明了了，我不用它；真本我明了它，我用它就行了。用忘本你是凡夫，用真本呢就是佛菩萨啊，真忘不二啊！不要以为你想两种根本啊，你就认为是两个，错了。二而一，一而二，二而不二啊，不二而二。这才是真正的修。你要把它分成两个，果然还有个真本，有个妄本，你守住那个真本还是在妄里头，不是真正的真。各位一定要明了这个道理，这是经典难讲出，意思难体会之处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丝毫都错不得。啊，生灭与不生灭也是不二。啊，因此佛在这个《大经大论》里面常讲了，阿赖耶生灭与不生灭合合成为阿赖耶识，阿赖耶就是第八识。第八识有见相两分，给诸位说，见相两分都是无量无边的，相分之广大，我们学佛的人啊，稍稍还能够体验得到 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十八界一真庄严的色相啊，都是阿赖耶的倾向分，我们懂得，啊，虽然不甚懂得嘛，哎，也勉强可以同意了，点点头了。一切的精神作用全是阿赖耶的见分，这一点比较难懂。啊，我们也能见，而能听，阿赖耶的见分作用啊。你的眼也能见，耳也能听，也是阿赖耶的见分作用啊。我们得问问，阿赖耶是一还是二呢？给诸位说，阿赖耶非一非二啊。怎么说非一非二呢？从离体上讲它是一，从作用上讲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的作用同一个本体，所以非一非二啊。这一点意思，这是真实意，这是诸法的真实相，必须要了解。僧肇大师说过，会万物为己者，其为甚人乎啊。会是真正体会到的，体会到一切万物十八界一真庄严都是自己，除自己之外没有别人。我们中国道家所谓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也是这个境界啊。道家虽然这样说了，没有详细的说明，佛法详详细细地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啊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解释的，如来者诸法如意啊。啊，那么我在这个经里头，如是我闻，我这个如给诸位讲了很多，如是一如，非二如啊。各位要能够体会到业主，要能够回归到万物为己，你才真正的会用心啊。那么你这一生正如同经典上所讲的，决定得成无上菩提。如果要不会，我们要有一个觉悟，我现在是错用了心，要有这个觉悟。有这个觉悟，我们还有悟入的机会。假如连这一点觉悟都没有，那就太难了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一生呢，必定是要错到底的。啊，我们好心要学佛，结果免不了要成魔王外道。那么这由此也可以能够体会到，古人为什么把楞严经看得这么重，楞严经几乎在中国无论哪一个行门人他都要读诵，都要研究。原因就是这一部经里面对于本修因说得非常详细，只要我们在本修因上对了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容易，都会有成就的。这个关系太大了。那么刚才我们讲的， 大师里面的现象年份。诸位真正要懂得这个意思，所以三明六通啊，是我们的本能啊。别人心里面有事情我知道了，叫他心通。我凭什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阿赖耶见分是一不是二。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晓得呢？因为我们的观念上起了分别，有执着，我们执着是二。你是你的阿赖耶，我是我的阿赖耶。好了，你阿赖耶里面东西要自己障碍住了，我不晓得了。诸佛菩萨呢？没有，诸佛菩萨一切众生都是自己，所以你一起心动念呢，他就晓得了。为什么？他当中没有障碍，本来是一，不是二嘛。六根的作用，每一根的作用都是性虚空变化业，都没有障碍。像华严里面讲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没有障碍的呀。奇妙极了，本来没有障碍，现在是处处有障碍，这叫迷呀、迷的现象就是在一切境界里头分支分叉啊，妄想执着颠倒错乱了，这是迷的现象。所以阿赖耶广大的相分把它忘掉，只执着什么呢？自己这个身根这一点点，认为这是我的身体。阿赖耶无量无边的见分也把它抛弃掉了，只取什么呢？在我身根这一点点作用认为这是我的见分。经里头有比喻啊，正好像那个大海，把这个大海啊忘掉，海里就起了个水泡泡，认为那个水泡泡就是大海。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人啊，不晓得净虚空变化界是自己，把这一个身啊，身起的这些作用当做自己的身心。这个消息前面七处真心已经透露得很明显了，我们讲的也算相当明白啊。我们的心在哪里？前面说过，不在外，不在内，不在中间啊，非有非无。给诸位说，无所不在呀、这是应当要做。不觉了，这就迷了，迷成第七识啊。唯识里面所讲第七识什么呢？是执着阿赖耶见分的一分。阿赖耶见分太广大了，执着他的一分为自心相，这就是此地讲的生死根本啊。所以是以判缘心为自性的，那么阿赖耶的相分，相由亲疏 我们常讲净色根，这是清相的；浮尘根，这是殊相的。啊，净色根呢？说实在的话，我们肉眼看不到，是不是色？是色吧？比如说我们做梦，做梦啊，我们这个身体睡在床上还动也不动啊，这个身呢是粗相分的，那个梦中那个相啊，那就是清相分啊。人在这里睡觉啊，后做梦啊，到外面去游山玩水去了，那个有定功的人，他能够见到你的倾向了啊！你在梦里头干些什么事情，他都晓得。为什么？他看到了，我们凡夫看不到，他看得到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三界里头有五色界，五色界的人是不是真的无色呢？不是的，没有粗色，有细色。有甚深定功的人还是看到他们的起心动念啊，还是看得到他们的造作行为。那么这个作用上来说呢，其实是执着我，这是极重的迷惑。六是什么呢？随着境界起分别。佛说一切法，我们现在所以遭遇到很大的困难，不能够领悟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看经啊，眼看着这个字，随看随分别；而听说法的音声说，随听随分别，这就糟糕了。为什么呢？用判言心来看经，用判言心来听法，这样搞法子越迷越深，不会开悟的。佛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开经记的愿解如来真实意，那谈何容易啊！如来的真实意是说了这些之后啊，叫我们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啊！啊，比如说我跟诸位说，不可以执着啊，啊，你就分别，哎，不可以执着，怎么样呢？马上执着了吧？不可以执着，这糟了糕吗？这是。叫你不要分别后，不可以分别，你分别了个不可分别，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！这是我们就是错会了意思啊。真正能懂得佛的意思啊，那么佛的千经万论给诸位说，你尽管看，尽管就听，听而无听的。人家问你有没有听到一句话，一句话也没听到。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如果你参加了，一天也没缺，听了49年，你听过释迦牟尼佛说什么法，一句也没说，你成功了。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法说呢？没法说，一个字也没说。而我一个字也没听，你才是真正懂得佛法啊！我们不然，我们就像我那样啊，听了都记在心里啊，结果把意思统统错会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前障碍的地方，也就是这里一语道破。 我们用攀缘心啊，把这个东西当作自信啊。自信在此地讲啊，就是真心啊，这根本就不是真心啊，我们误会了，把这个东西当作心。那么这刚才讲了啊，七十执着，六十分别，前五十呢，这是接受，接受外面的境界，所以也叫六如啊。从眼识里面，如色法，如色尘啊，就是色尘的那些影子。色尘有没有真入进去？二十落深沉的影子，乃至于一时落发沉的影子，所以它有领受境界的作用。根格境一接触的时候，这个现行啊，就熏成种子啊，种子啊又熏现行，种现互相的、啊、这个熏习，而成了一种什么现象呢？相续不断的相。我们在这个相续相里面迷了。相续相给诸位说，就是生灭相，种熏性现性的是一种生灭相啊，循环的相。结果我们都被欺骗了啊！谁欺骗你呢？没有别人，自己骗自己啊！这个是要晓得的，没有别人骗你，自己骗自己。我们现在看电影，在电影荧幕上看的这个画面啊，看这个人有动作啊，有说有笑，诸位晓得，你把那个电影那个后面那个袋子拿来一看，一张一张的，他也不会说，他也不会笑，他是死板板的面孔啊，他就是这个快门呢速度太快了，我们离了一秒钟二十四张啊，快门开放二十四张啊，我们就被骗了，这叫相续相。佛给我们讲，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种现相熏的速度，一弹指六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生灭。我们要弹得快的话，一秒钟可以弹四次，四次乘六十，再乘九百，多少？二十多万呐、啊！那一秒钟二十四张啊，就把我们骗的，我们都以为是真的了，都欺骗了。一秒钟如果说是有二十万以上的生灭，我们怎么能觉察到？它是假的，它是虚妄不实在的啊！再给诸位说，十八界一真庄严就是这个相。所以佛说啊，如梦如幻，如泡如影啊，决定不是真实的。这个相从哪来的？就是自己阿赖耶识里头的种现相去，凡夫不能够明了，把这个东西当作自信。攀缘心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七识相应，妄想生灭的心。 啊。那么这个心从哪里来的呢？没有体，是以六尘落谢影子为体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攀缘心呢，主要就是讲的第七识跟第六识。因缘会的时候就有，因缘散了的时候就没有。不但六七二十是缘生的，阿赖耶也是缘生的。学为识的同学应当晓得，八个识不是一个心处，都是有为法了。所谓有为法，就是因缘生法，也是属于生灭法。在唯识的名家是依他起心啊。那二十四个不相应是变即所知心啊，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都是属于依他起心，都不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现前这个心呢，是随着境界而有的啊，见生则生呢，见灭则灭。那也许说我没有境界的时候，我在那边打妄想也生嘛，还是境界啊。什么境界呢？第六意识语言发展，发尘有两分，所以有生发尘，有灭发尘。啊，第六意识攀缘阿赖耶识里面五尘落下的影子，可见的，你这个心只要一生，决定是因缘会合。这个就是假的，不与净言相会的，给诸位说那是真心。凡是与净言相会的，通是妄心。这总需要记住啊，这个给诸位说是确确实实的真相。佛法里面讲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啊。我们无始以来就把这个原因当作自己的本性，所以才执着这个心在内啊，或者是像前面所讲的在外在中间，才有这么许许多多的执着啊。也正因为这个攀缘心呢，它是一个相续相，相续不断，一刹那九百生灭，念念不停啊，它不会止住啊，止住了，止住就成佛了，真心现前啊，它不会止住。所以在这个现象里面产生我执法执，这就是此地所讲的生死根本。这一个真相对一个学佛修道的人来讲太重要了，你要不了解这个真相，